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撒种的比喻是耶稣的所有的比喻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比喻，就像耶稣很多的比喻一样。上次我们讲的是浪子的比喻，对吧？就像耶稣的很多比喻一样，这两个经典的比喻呢，常常会容易产生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就是很多人以为自己听懂了，以为自己真的知道这个比喻的意思了。于是呢，我们再一次去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说，不就是这个简单的四种土地吗？不就是没有扎根，扎了根枯干了，被荆棘挤住了，然后还有一个结实的，好像我们很难再从其中得到光照，或者说被这个比喻给刺破我们人生的真相。所以在这个主日呢，我特别盼望借着上帝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一件事，就是刺破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虚假的状态。因为这个比喻像利刃一样来到我们的面前，好像是那个扑面而来的，让我们来认识自己。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因为我们自己是何等的无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常常是何等的肤浅。主啊，求你来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更多来经历你。因为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刚硬，我们常常不能够体会你的心意。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跟随你。因为我们是常常的败坏，我们常常容易体贴肉体和自己的私欲。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用你的道，就是那两刃的利剑，来攻破我们的心，来软化我们的心，也来夺回我们的心，使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求主在这里也赐给仆人智慧，有力量传讲你的道，在你的道中，我们与众位弟兄姊妹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求主施恩怜悯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有一天，主来到海边讲道，如同一位撒种的去撒种。经文似乎异常的简单，对吧？同样的种子撒在了不同的土地上，出现了不同的结果，这大概就是经文的主体内容，对吧？落在路旁的被飞鸟来吃尽的，连根都还没有开始扎。落在土浅石头地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但是呢，因为它根基太浅，一层薄薄的土，所以呢，一日头出来一晒就怎么样，就枯干了。落在荆棘里的，荆棘杂丛杂草灌木长起来，就把它给怎么样，挤住了，它就长不大，它就不能结实。最后唯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芽生长并且结实30倍、60倍、100倍。哎，这个比喻打眼一看哈，各位似乎是在说，种子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然后产生了四种不同的结果和状态，对吧？但如果各位，我常常会说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看得仔细一点哈，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点分析，你不能给一个原始数据，你需要做一下财务分析，对吧？你如果再仔细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呢，发现我们容易忽略的事实。哎，你有没有觉得这四种状态的土地其实是可以分成两类的？一类呢就是亏损的，一类就是盈利的，对不对？一类就是连种子都把本儿都赔进去了，一类呢它可以有30倍、这个60倍、100倍的 PE， 对不对？ 它只有这两种状态。区别很简单，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说它这个区别，我甚至觉得说是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一类它结出了果实，另一类它没有结出果实，对不对？你看哈，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些连根都没有生的种子是第一类土地，对吧？或者只是发了芽的种子，第二类土地，对吧？或者被荆棘挤住了的种子，第三类土地，对吧？但最后这三类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 没有结实。 对，都没有结实，都是亏损，或者说都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各位，我知道即使你不是像戴老师那样的这个农业大学的毕业的专家，但是你一定知道，你一定看过这个种地的人，一颗种子被撒在地里，看它是否发挥了它的价值，看它是否具有传递生命的力量，那你判断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它长得够高、够粗、够大，叶子够茂盛？对，就是产生果实，对不对？唯一的标准就是它，看它有没有结出果实。当然你不要抬杠说茶叶的树啊，茶叶的树那个叶子就是它的果实，对不对？是，还是看它的产量。所以真正的标准就是看它有没有结出果实，结出籽粒来。我知道过去好多年教会常常对第三种土地有很深的误解，就觉得说至少比前两种要强，对不对？因为前两种看起来表面上死得彻底嘛，对吧？连根都没有扎，或者一扎了芽，一发了芽就死了，一眼就看出来它无用，一眼就看出来它糟糕。但是呢，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第三种土地最具有欺骗性，它不是一下子死，它是慢慢的在那里失血，年终核算的时候才突然发现赔了100万，但看起来这个生意蛮好的，对不对？看起来种子至少它还是活着的，但是谁都知道，如果这个种子不能结果实，无论它看起来如何，它最终是毫无价值。因为撒出去的种子看它有没有价值，本质上就是看它结果怎么样，而不是看它长得怎么样，对不对？你看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归根结底呢，只有两种结果。各位，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四种结果。本质上只有结出果实的和没有结出果实的，这个才是最本质的区别，其他都是表现的不同。这个才是最大的区别。因为主耶稣恐怕你过度的区别前三种土地，他都对前三种土地都同时用了非常负面的词汇去描述它，对不对？第一种土地说是撒旦来把他心中的道给怎么样夺走了，第二种说他不过是一时的激情，极致为道遭了患难就怎么样就离弃了道，第三种说他什么被世上的各样的思虑、金钱的诱惑、各样的私欲给迷惑了。请注意，这三种状态的描述都是极其负面的，对不对？是的，主耶稣恐怕我们过高的看第三种土地，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特别用了非常负面的词汇去描述它。所以让我这样说，前三种状况在本质上，第三种状况不比前两种状况更好，在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到了秋天他们都会死去。只不过呢，你有没有发现第三种土地它的坏得更隐蔽，它的坏得比前两种土地更令人难以发现，因为它看起来处在中间状态，它看起来还活着，它 它看起来还存在，但是呢，所谓的中间状态其实是一种虚假的表象而已。这一个表面的虚假并不能掩盖它本质上没有结出果实的那个糟糕。所以各位，我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应用，就是挑战我们中间的虚假的危险的许多信仰的中间状态。哎，我常常觉得哈，就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个相当大的敌人，就是这种的中间状态，我们称之为不冷不热，不温不火，或者我们称之为软弱退后，信心不够刚强，或者说就是第三种土地的状态。哎，你知道吗？第三种土地的状态呢，通常会给我们一个假象。什么假象呢？就是我的信仰虽然不够好，但也不算太坏。虽然我比不上张弟兄，但总比不来聚会的李姊妹强多了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这种的中间状态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也是非常虚假的。因为这种不冷不热的心气儿、灵性的光景会迷惑我们，让我们认不清自己。你明明跟那个不幸的李姊妹一模一样，没有结果，但是你居然还觉得自己比她强。哎，这就是一种迷惑，对不对？其实中间状态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最难认识自己？哎，事实也是这样哈。对信仰特别冷和对信仰特别热的状态都能够显明一个人的光景，对吧？只有中间状态的人最难对付，只有中间状态的人最难认识自己。你要么冷要么热，这个都是很明显的，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对不对？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对信仰极度冷淡的人，几乎从不读经，从不祷告，不聚会，不奉献，很明显周围所有的人都会说，哎，这个张弟兄信仰有问题，很差劲，很糟糕，很危险，对不对？甚至我们都不用别人说，我们自己如果是这个状态的话，我们自己都觉得至少自己是有问题的，因为他的冷把他给显出来了嘛。另一方面呢，对信仰很火热的人，他几乎每一天都在追求上帝，读经祷告，灵修聚会，讲道服事，常常被神的道和圣灵来光照。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被光照的越多，他会更深的看见自己的罪，更深的认识神的恩。他被光照的越多，他会更激励他来追求上帝，省察自己的生命，这个也能够让他更认识自己，对不对？ OK， 你有没有发现唯有不冷不热最难认识自己？因为别人觉得你还可以，甚至自己也会送给自己一个过高的属灵评价，我还可以，虽然我不委身，几乎不奉献，不服侍，虽然我主日常常不来聚会，虽然我为了工作不参加小组，虽然我为了孩子上补习班不让他参加主日学，虽然这样，但主知道我软弱了，主都知道，主都怜悯，主还是爱我。各位，我要停下来哈，其实我刚才罗列的那些是不符合事实的。我说的不符合事实的意思是，事实上没有哪一个人会这样去罗列他的罪，就他不会这样去罗列他的，他不会这样罗列了七八条之后说，然后说我软弱了，主还爱我。他只会怎么样呢？对于那些不冷不热的中间状态的人，他不会如此敏锐地看见他的罪的，他只会非常笼统地说，我软弱了，我信心不够，我需要主的激励，但我知道主爱我。 他只会非常笼统的说自己需要成长。我有一次面对一个弟兄，我说的尖锐一点，说问题是，我说你那不叫软弱，你叫犯罪呀、啊。就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把软弱跟犯罪给混淆，对不对？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看，只有不冷不热的人，他最难认识自己，对吧？对信仰极度冷淡的人，他的冷淡把他显出来了，他需要悔改，他需要回转。对信仰极度火热的人，他的火热帮助他会更深的省察自己，更深的认识自己需要主的恩典。只有不冷不热的人，他有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他的生命既不被彻底的暴露，又不被彻底的省察。我再说一遍，不冷不热人最大的危险在于他的信仰生命的状态既不容易被彻底的暴露，又不容易被彻底的省察，这才是最大的危险。因为他几乎会可以掩盖我们信仰生活生命当中的所有的问题，因为既不被暴露又不被省察的状态才是信仰当中最虚假、最虚伪、最无法真正成长的状态。因为既不被暴露又不被省察的状态才是最糟糕、最虚伪、最危险的状态，你同意吗？是的，圣经常常这样说。因为身处其中的人，请注意，因为身处这种状态既不被暴露又不被省察的人呢，他有的时候看起来并未犯一个具体的罪，他没有淫乱，他没有婚外情，他没有偷盗，他没有撒谎，他很难为一个一个具体的罪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悔改回转，对不对？但是呢，问题是他的问题还是真实存在的，就好像说他的皮肤没有被割破，他的肌肉没有被拉伤，他的骨头也没有折断，但就是腿疼，疼是真真实实存在的。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叫老年病嘛。哎，老年人他皮肤没有破，肌肉没有拉伤，骨头没有断，但就是腿疼，对不对？意思是它不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问题，皮肤割破是一个具体的问题，骨头断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它的问题不是一个一个的，它的问题是整个系统的，像烧烤它的问题是一串一串的，老年病都是这个状态嘛，对不对？所有的老年病它的问题不是一个一个的，而是一串一串的，而是整个系统都出了问题，是整个模式、整个体系、整个状态都衰老了，都腐朽了，都在走向是一个死亡的状态，这就是老年病嘛，对不对？所以让我这样说，今天好多的基督徒他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是他的信仰得了老年病，他的问题是一串一串的。你如果用放大镜去看说他犯了哪一个具体的罪的时候，你甚至很难发现，但是他的灵性、他的人生、他的根基、他的目标、他心中所爱、他所追求的、他所信靠的、他所仰望的都错了。你们有没有见过一种橡胶球？我常常喜欢拿这个橡胶球做比喻，它的特点就是刺不透、扎不破、捏不扁、砍不圆，你无论怎么对待它，它会弹回到原来的状态。这就是那种状态。所以呢，这种状态最糟糕的是什么呢？它已经不被暴露、不被省察了，但它居然还认为自己虽然不够好，但也还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撒种的比喻来提醒我们，在本质上没有中间状态。我为什么要花时间讲一讲第三种所谓的中间状态呢？因为我发现过去几十年来，对撒种的比喻几乎误解最深的就是第三种状态。 我听见不几好多的基督徒说，哎，我们成就是第三种土地。但他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他觉得自己很差劲，当然他有一点觉得自己需要悔改，但是他的意思是至少比前两种要强。为了破除我们这种状态，我特别的把第三种给拎出来说一说，表明这是一种极其糟糕危险的信仰的光景罢了。就是不认识自己的糟糕，看不到自己的危险，也很少悔改的那种的信仰的光景。而更危险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这种光景啊，有的时候会像病毒一样迅速的扩散和传染。就整间教会的属灵的氛围都会受这种光景的影响，就大家都会觉得说大概我是第三种。但是说自己是第三种的时候，不是一种披麻蒙灰忧伤痛悔要立刻悔改的状态，而是说至少比前两种要强。那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教会，一个刚信主受洗半年的新信徒去到这样的氛围当中，然后半年不到的时间已经开始像一个老油条了？为什么？因为他在这种氛围当中被塑造被成长。所以第一个审查是什么？信仰的中间状态是最糟糕最虚伪最危险的，特别的针对第三种。第二个审查，对自己肤浅的认识和审查一定会带来肤浅的信仰。有一次我在外地服侍，我在外地有一周的服侍，在讲道之前呢，我路过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房间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听到一位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在给孩子们上课。坦白来讲，那一刻我极度的震惊，因为我发现这位老师对信仰的认识居然如此的肤浅。我给你还原一下哈，这位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先给孩子们讲了一个非常生动有趣活泼的故事，语言很精彩，很有画面感，孩子们也很感兴趣。故事讲完了，然后老师开始发问，各位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要做哪样的人？哎，你们有没有这样干过？哎，听完这个故事你要做哪样的人？你要做敬畏神的大卫，还是做不敬畏神的扫罗？各位，不管他刚不刚硬，不管他爱不爱主，只要他脑子正常，他就有知道正确答案，你信吗？不管他悔不悔改，不管他信不信靠主，只要他脑子正常，他就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因为你在问题当中给他预设了那个正确答案。你是要做机智勇敢的司马光，还是做那一群不知所措的小伙伴？小的时候思想品德课都是这样上的。你是要做优秀听话懂事的乖孩子，还是做不听话淘气惹人烦的坏孩子？各位，他不需要信仰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对不对？他只需要听你的问题，他就知道正确答案。你知道我当时特别让我惊讶的，其实不惊讶哈，就在场的所有的孩子都出奇一致的回答了一个标准正确的一致的答案，大家异口同声的说，我要做大卫，我要做司马光，我要做好孩子。我说呢，这是老师跟这群孩子们合伙把耶稣基督赶出了教会，赶出了他们的生命当中。你知道吗？信仰就是这样被糊弄过去了。因为在这个场景和提问当中，没有人需要认罪悔改，没有人需要审查自己，没有人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的赦免和救恩，他不需要。回答问题的学生知道一个正确答案，问问题的老师也知道你知道一个正确答案， 于是大家合伙把这个流程给走一遍。在这个问答的场景当中，信仰的尖锐被模糊了，对不对？它不需要刺破你的生命的真相，它不需要刺到你的灵魂深处，它也不需要让你痛哭流涕。于是他们回到家中，回到学校中，回到这个生活中，继续爱世界所爱，继续追求世界上的一切的偶像，然后十二三岁的时候彻底离开信仰和教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大多数基督徒二代的孩子的堕落的轨迹和路径。因为他只需要更优秀就可以了，他不需要更悔改，他不需要信靠，他不需要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他不需要做这些，他只需要更优秀，对不对？因为大卫更优秀嘛，司马光更优秀嘛，好孩子更优秀嘛。几年前我在成都的时候遇见一位大一新生，他来到教会的校园团契，他非常的热心，他从老家就信主，他父母好像还是一个类似于传道人的身份，他特别的热心参与校园团契的活动，非常的活跃，带着大家弹吉他，带着大家玩，带着召集大家一起这个聚会。然后你知道吗，大一军训结束之后呢，他就跑来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学校有个入党的机会，基督徒能不能入党？你知道那一天我跟他聊了好久，我劝勉他，帮助他，让他认识这件事情是大恶，是拜金牛犊，是拜偶像。我跟他聊了好多好多。不过呢，过了一两周之后，他突然不来教会聚会了。同工打了很多电话，他都不接，最后接了电话，支支吾吾的，最后说了实话。他说：“我决定入党。”然后他接下来有一句话，他说：“党章上有明确规定，党员不能有信仰，所以我今后不能去教会了，我决定做尼格迪姆。你看哈，我会发现说他在这之前他一直给自己一个过高的评价，不是教会不要他，是他不要教会，不是上帝不要他，是他不要上帝。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热心的，爱主的，教会的，团契的活跃分子。为什么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弹吉他，那么喜欢召集大家一起聚会，带领团契的活动？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那样做会让他觉得自己很优秀。他为什么后来入党？因为那样做他会让他觉得自己很优秀。当他可以一份利益和私欲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可以把基督弃之如敝履，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信仰。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更优秀的机会摆在他的面前，因为他从小就是要当更优秀的单位，更优秀的司马光，更优秀的好孩子。直到有一天他入党的时候，他觉得他会当一个更优秀的人，所以他从小的信仰的逻辑不是要经历悔改，不是要经历信靠、交托、仰望，他没有过这种信仰的挣扎，他只需要做一个更优秀的人，这才是问题啊。所以说实话，那一天我非常的忧伤和难过，为了一个失落的灵魂难过，也为了这一代人信仰的肤浅、糊弄的光景而难过。因为他如此的信仰的肤浅的这一个的历程，促使他当这一个真正的选择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做出了符合他信仰的选择。 我说其实他在带着团去弹吉他一起做游戏的时候，他就是这个状态，只不过那个时候显不出来他是一个悖逆上帝的人，直到此时才显出来而已。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只是要做一个优秀的人，团契的带领者很优秀嘛，对不对？所以像这段经文，你有没有发现像这段经文也常常被传道人拿来问信徒，各位弟兄姊妹，你要成为哪一种土地？于是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我要做第四种土地。于是传道人为此感恩说，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愿主祝福大家，弟兄姊妹同声阿们。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事情就这样被糊弄过去了，那个儿童主日学的翻版就如此诞生了，对不对？就在这一个问答当中，没有人被刺破，没有人需要悔改，没有人看见自己的问题，没有人需要向上帝来认罪，也没有人需要信靠交托和仰望，因为没有人有问题嘛，因为大家都说要做地上的土地，形势一片大好呀，整间教会大家都说要做第四种土地，没有问题，当然也就不需要解决问题，对不对？只是有没有可能，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让我这样说，你居然不觉得自己有问题，那么这就是你信仰当中最大的问题。震动人心的事实才能带来深刻的洞察，才能塑造深刻的信仰。你要成为哪一种土地，这个问题当然需要被问出来，问这个问题是没有错的啊，只不过呢，我会觉得说，问这个问题之先，我们先要呈现出一个基本的事实，甚至是一个让人冷汗直流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经文清楚向我们展现的事实，好土地和坏土地是真实存在的，是同时存在的，甚至在撒种的比喻当中，坏土地比好土地还多。就像主的门徒当中有彼得，也有犹大，就像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稗子，有重生的基督徒，也有挂名的基督徒。首先你得承认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这是圣经说的嘛，不是我说的。甚至圣经的意思是，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说的更尖锐一点哈。或许就在我们中间，就在这间教会里，将来有些人会沉沦地狱，会灭亡，会被主弃绝，对不对？是的，这是主亲自说的嘛，因为跟随主的那个核心的72个门徒当中都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所以各位，在这个瞬间让人敬畏起来的事实面前，让我这样说，人们对信仰的寻求才刚刚开始。不凸显出来这个事实，人们总会寻求自我，寻求成功，寻求优秀，寻求做司马光而已，寻求看起来做一个有教养的光鲜亮丽的人而已。很多人对信仰的寻求不过是寻求一个成功的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而已，在这个刺透人生真相的事实面前，人才开始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面对自己的信仰，面对真理和面对上帝，人们才开始叩问自己的心，开始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开始撕裂心肠，开始转眼看哥哥他的十字架。我知道只要你是一个读圣经的人，你就一定会相信我刚才所说的那一段难听无比的话，对不对？因为这是圣经说的。但稀奇的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其实在一间教会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相信 在我们教会当中其实是会有麦子的，是会有拜子的，是会有重生的基督徒，是会有挂名的基督徒的，就我们都一致的相信这个真理，对不对？但是呢，大家虽然一致的相信这个真理，但几乎所有人都一致的认为自己肯定不是拜子，应该是那个一年到头不常来聚会的张弟兄是拜子，我肯定不是。哎，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就大家几乎都异口同声的认为说我们教会有拜子，但肯定不是我。哎，如果肯定不是我，每一个人都这样认为的话，那就应该没有拜子才对。但事实上大家都认为有拜子，那肯定就是别人了。这就是我们给自己一个过高的属灵评价。其实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不是一块好土地，我该怎么办呢？哎，你不能轻飘飘的放过自己哦，你不能给自己一个标准答案，走一个流程说我从此就心安理得的生活。如果我不是一个好土地，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撕裂我们的心肠，要让我们的心震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对。因为让我这样说好吧，如果你不是一块好土地，你就有祸了，对吧？如果你不是第四种土地，你就永远的沉沦地狱。如果你不是第四种土地，你今天凭什么可以安心的走出这个门去呢？如果你不是第四种土地，你凭什么可以不嚎啕大哭，不忧伤痛悔呢？如果你不是第四种土地，你凭什么活得好像自己没事人的样子呢？当人们轻飘飘的给自己一个暗示性的正确答案的时候，人的心就不容易被刺透了，人就不容易认识自己了，人们不需要追问自己，不需要拷问自己，不需要痛哭流涕，就可以习惯性的说我要做大卫，我要成为好土地。但问题是，你不是大卫，你不是好土地怎么办呢？当人们觉得他生命当中主要的问题是我要做大卫，我要成为好土地的时候，于是渐渐的他觉得他生命当中主要的问题是，我如果是第四种土地，我该怎么办？答案是没治了，没什么好办的了。你都是第四种土地了，你还想怎么办？没法办了，你就只能继续保持你优异的成绩了，保持良好的记录了。但我觉得我们的问题问反了，有没有可能我们需要问的不是我需要是好土地怎么办，我们需要问的是如果我不是好土地我能怎么办？我常常觉得哈，为什么我们常常好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如此的肤浅，为什么我们的灵命我们的讲道如此的肤浅？因为我们问问题问的太肤浅，就我们不太习惯问一些尖锐的问题，我们比较习惯问一些让人觉得听起来就特别舒服的问题，因为我们太容易把问题给略过去，我们太容易放过自己，我们太容易给自己一个过高的属灵的评价，然后继续保持好成绩。我们的问题还远远没有抵达内心，就开始中途折返。我们不允许自己像大卫那样去查验自己。你读诗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大卫一直在说自己不是一个好土地？你有没有发现大卫一直在说自己是一个烂透了的人，心思意念行为信仰生活每一个方面如此的糟糕，如此的需要神的赦免恩典怜悯饶恕，对不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大卫不断的发现自己是一个刚硬败坏邪恶悖逆的人。然后呢，在这个发现当中，他开始撕裂心肠，向主回转，求主赦免，仰望恩主，寻求上帝。而这个模式恰恰是第四种土地的模式，你相信吗？ 当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像大卫那样的糟糕的时候，我们也绝不允许别人说我们是刚硬、悖逆、邪恶、败坏的人，对不对？如果别人这样说我们，我们也会跟他急。我们顶多允许自己和别人说，我软弱了，好神奇的一个词汇，可以瞬间抹掉我们一切具体的罪，可以瞬间抹掉我们一切具体的罪恶、刚硬、败坏，不需要忧伤，只需要一丝丝的良心不安，只需要一丝丝的再努力一把变得更优秀，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如此在信仰当中，我们就不会像大卫那么的深刻的认识自己，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肤浅，甚至越来越虚假，越来越不省察自己。所以第二个提醒是，肤浅的认识，肤浅的问题会带来肤浅的清查，造就肤浅的信仰。第三个，更深的叩问自己的心，才会经历更深的翻转。为什么同样的种子撒出去会有不同的结果呢？当然你说因为领受种子的田地不同，当然这四种田地其实就是指四种心，对不对？心田。第一种落在路旁的，我称它为刚硬的心，因为连根都扎不下去嘛，太刚硬了。第二种落在土浅石头地的，我称它为肤浅的心，太浅薄了。第三种落在荆棘地的，我称它为杂乱的心，因为它太杂了，对吧？杂草丛生，偶像林立，种子长不起来。第四种好土里的土地，我称它为相信的心。那前三种心田呢，神的道在这里不会扎，不会结实，因为在根本上这样的心田其实完全不适合种子成长，完全容不下神的道，对不对？种子就是神的道哈，因为里面有飞鸟飞来飞去，对吧？里面有愤怒的小鸟，因为里面的土太硬，土太浅，因为里面荆棘丛生，杂草丛生，世界的思虑，枝叶繁茂。换句话说呢，前三种土地呢，让我这样说好吧，其实压根就不是正经地，对不对？田间小路、石头堆儿、荆棘丛，这个不是正经地，对不对？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的是什么？正常的心田该有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的与神的道来互动，不能轻飘飘的放过自己。他需要问自己三个问题，就每一个正常的心田都需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神的道对我来说是不是像经文描述的，种子落在路旁还没有扎根就被飞鸟来吃尽了，完全没有存积在心里。第二，神的道对我来说是不是也像经文描述的，种子落在石头地上，虽然有一时的激情热心感动，却很难持续。第三，神的道对我来说是不是也像经文描述的，种子落在荆棘里，虽然看起来像要成长，想要顺服，却常常艰难，还有压力，以致最后放弃了。事实上你有没有发现，只有第四种心田才会追问自己以上这三个问题。只有信靠上帝的人，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他才会关心这三个问题。不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他压根儿不关心这三个问题。他关心的是什么？世上的思虑，金钱的诱惑，各样的私欲，他压根儿不关心这个。所以让我这样说，也只有真正的关心这三个问题，用这三个问题叩问自己，才是脱离这三种状况的时候。我的意思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前三种状况的表现，每一个人都有，区别在于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他会不断地把这三种状况给拎出来，给刺破，承认，悔改，向主回转。 而前真正前正处于这三种状况的人，不信上帝的人，却压根不关心这三种状况。这就是主说的，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被夺去。我跟大家稍微详细的论述一下这三种状况，好吧？我们对照一下自己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如果一个人是路旁的刚硬的心，他基本的表现是什么呢？哎，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些一听到就睡觉，讲完到立马醒的人？真的有哈，真的有。听到对他来讲永远都是最有效的催眠曲。但你要说他真困嘛，其实他回到家里压根就睡不着。还有人一场道讲下来，别人问他说刚才讲到人讲了什么呢，他的标准答案永远都是讲得怪好哟，就是记不住啊。讲得很好啊，就是记不住。但是你如果说他真的是记性差嘛，30年前在婆婆面前受的屈都能一五一十的给你生动的描述出来，因为他的心不对，他的心思不在这个上面，所以他就记不住嘛。或者人坐在那里心里就开始想了，啊，这个讲道人真啰嗦，讲了一个小时了还不结束，没完没了了。哎，各位让我这样说好吧，如果你的信仰的状况长久以来都已经是这个状态了，一直以来长久都是这个状态，那么我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坏消息，就是大概你的心田就是刚硬的路旁心。如果长久以来一直都是这样，因为对神的道一点不感冒嘛，一点都扎不了根嘛，一点都记不住嘛，也一点不关心嘛，那么就是路旁的刚硬心。确认过眼神，说的就是你。因为所有的表现都跟第一种土地的表现一模一样，对不对？如果所有的表现都跟他一模一样，那么你怎么还认为自己蒙恩得救了，将来会上天堂呢？谁给你如此的傲慢和属灵的盲目？哎，如果你听见一个如此尖锐刺耳难听的话，你愤怒难以接受，觉得伤了你属灵的自尊心，那么我这里还有一个另一个非常糟糕的坏消息，你的愤怒，你的抗拒，你的觉得伤了你的自尊心，显明了你的心真的很刚硬。为什么呢？因为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不应该立刻披麻蒙灰悔改吗？怎么还有时间愤怒抗拒生闷气呢？对不对？你说我被你这些话给绊倒了，你说你绊倒了我，那我这里有第三个坏消息，我恐怕你从来没有爬起来过。这话只不过显明你一直倒在那里罢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抱歉哈，可能我逻辑太紧密，一环扣一环不给你出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几乎要在上帝的面前用这样的方式来显明我们自己。各位趁着还有今日向主回转，听见这话就撕裂心肠，听见这话就省察自己，听见这话就向主回转，不要听见这话就把自己从教会里给赶出去，从此不来聚会了。希望下周还能看见大家。如果你从此不来聚会了，我说了，不是因为我绊倒了你，是因为你自己倒在那里。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悔改比愤怒更好，对不对？回转比远离更好。最难听的话的目的是为了让最刚硬的心软化下来。 说点题外话，你们有没有觉得旧约最出名的先知通常讲话都特难听？以赛亚，对不对？一会儿我们会讲到他那句话。第二种，这是第一种哈。第二种，土浅石头地，三分钟的狂热。如果一个人是土浅石头地，肤浅的心，他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哎，你们有没有见过类似的基督徒？我每一种都给你举点例子哈，会更生动一点。你们有没有见过类似的基督徒？听一篇讲到的时候觉得特扎心，哎，有可能说的就是你哦，心里懊悔，立志说从此要怎么怎么样，唱一首诗歌的时候被光照，泪流满面，哦，主的爱，主的恩太深太大了。祷告的时候痛哭流涕，说主啊，我真的亏欠了你，在一场三天的培灵聚会上被大大的激励，立志撇下自己300万的生意，奉献跟随主，做全职传道人。哦，我描述的这个状况一都是好现象哈，这个表现都是很好的，就很热心，对不对？很悔改的很快，发苗最快，对不对？只可惜呢，这些表现都是三分钟的热度。当他合上圣经的时候，当他从跪下来的地上起身的时候，拍拍膝盖，当他结束三天聚会的时候，基本上他的懊悔、感动和激励也就结束了，烟消云散，好像从来没有过一般。当他回到家庭当中，回到工作当中，继续爱世人所爱，继续追求世人所求，继续盼望世人所盼望。不过呢，他还是会隔三差五的来一次教会，一个月总是会来个一两次主日，然后对主说，等孩子结婚了我就全职，等我退休了就来服侍教会。哎，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哎，这说的是不是你？我认为这说的是教会当中绝大部分的基督徒。这表明什么？这表明我们多年以来我们的信仰其实是不够真实，不够踏实的。这表明多年以来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比较虚浮的。让我这样说好吧，王一牧师曾经区分教会的基督徒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叫做基督的粉丝。我觉得这是追求基督的粉丝，而不是跟随基督的门徒。你知道粉丝跟门徒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看起来粉丝也很狂热的，对不对？看起来粉丝也很卖命的，甚至有的时候比门徒更狂热的。最大的区别在于，粉丝只能狂热三天，门徒需要跟随三年甚至一辈子，这就是最大的区别。对于粉丝们来说，吃饼得饱可以，跟到十字架下绝不可能。因为追星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愉悦嘛，但认一位主就意味着要交出自己生命的主权，让自己不痛快嘛，对不对？粉丝的虽然他特别的爱这位明星，但是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愉悦。但是成为一个人的奴仆呢？哎，圣经说我们都是上帝的什么仆人嘛，他是我们的什么主嘛。成为一个人的奴仆的意思是交出自己的生命主权，这个就不太好受了。所以让我这样说，今天教会当中最大的问题，整个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主的粉丝太多，门徒太少。你知道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过两段经典的故事哈，非常有意思。有人看见上帝的大，耶稣的神迹奇事大能，就来跟随他。一个文士态度非常的坚决，他怎么说呢？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像不像粉丝？然后主的回应呢就充满了挑战。主怎么说呢？狐狸有洞，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跟着我没法住五星级酒店，还要不要跟？跟着我没法升职加薪出任 CEO 还要不要跟？意思是你要计算代价，计算了之后你还真的愿意跟吗？这是主对每一个跟随者的发问，对不对？然后又有一人，他估计看见前面那个人不够坚决，不够属灵，不够有信心，于是呢他计算了代价，咬咬牙跺跺脚跟了。但是呢还有一件事挂在心间萦绕不去，这个事儿比他跟随主更优先，更重要，更忠心。他怎么说呢？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我问你，这个要求合不合理？一定合理哈，你千万不要觉得说不合理，这个要求太合理了，几乎没有比这更合理的要求了。但是主为什么讲出了以如此的一句刺激他的话？主怎么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随我吧。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话跟主跟那个少年财主讲的话类似？他的意思绝不是说不能埋葬你的父亲，他在这里其实是要挑战他，让他明白一件事，甚至跟随主这件事比埋葬你的父亲都更怎么样，更重要，更优先。这个挑战就大了，对不对？你说这两个人最后到底跟了还是没跟？圣经没记载。耶稣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马太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他为什么记载完了戛然而止，结局不记载了，没记载跟不跟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千古悬念，千年一案，等我们去破，对不对？怎么破呢？看我们自己就知道了。当跟从主意味着要付代价的时候，狐狸有洞，飞鸟有窝，没有枕头的时候，还要不要跟？当跟从主意味着把一切事情摆在最首位的时候，还要不要跟？这是一个千年之问，对这一个问题的回答也是一个千年的挣扎和征战。当太阳炎热到来的时候，没有跟就会立刻枯萎。你可以狂热三分钟，但绝不能摆上一辈子，因为他的心是肤浅的。这话是主对着教会的每一个人说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足够的肤浅。换句话说，我们常常需要被他的到来栽培我们的心，使我们深深扎根在他的那里。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杂乱的荆棘心，偶像林立。Tim Keller 呢讲过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哈，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儿。我听他那个讲那个事儿的时候，我至今念念不忘。对，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对吧？他讲说有一位在酒店工作的弟兄，服务员，你知道在纽约那种大都市哈，其实是一个快节奏的，压力特别大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对不对？有一天这位服务生来找 Tim Keller， 来找凯勒牧师寻求帮助。他说，牧师啊，我最近感觉特别的糟糕，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上班的地方呢，几乎每一个人在上报小费的时候都会大做手脚，只上报很少的数目，这样就可以不交税。他们的小费是属于自己的哈，但是他们在报的时候呢，如实报就可能要交税，对不对？这是一个美国处境。接着呢，这位服务员的弟兄呢就说，但是我在阅读了十诫之后，我被圣灵感动，我认为这是偷盗，我良心被责备，于是我就开始如实的上报我的小费。但你知道问题就来了，对不对？因为当我如实这样做的时候，就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同事排挤、嘲笑、远离，甚至酒店经理也来施压。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在同一家酒店， 一同做服务生，你报的小费一个月是1000块，别人只报200块，那税务局肯定就发现猫腻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会坑了同事，对不对？所以酒店经理同事都过来让我不要这样做。当然凯勒姆是辅导他一番，劝勉他一番，帮助他一番，让他坚守真理，他也就回去了。哎，我要停下这个事儿来说点别的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见证，这位服务生的弟兄美好的品质、诚实的心后来被酒店的大老板知道了，感动了董事长。老板因为他诚实的品质而信赖他，大大的重用他，把这个酒店交给他来管理，他成了酒店的部门经理。并且非常感恩的是，整个酒店从老板到员工，很多人都因着他信了主。哎，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见证？有没有听过？这是一个真的很美的见证，对吗？这样的见证真的很激励我们的心，对吗？我们也盼望能够在工作当中这样的方式来荣耀上帝，对不对？哎，这个原谅我哈，有的时候呢我会发现很多的见证分享大会大概就是这个情节和套路，就人们听这样见证的时候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掌声雷动，感谢主，基督徒就应该这样来荣耀上帝。好，我要拉回来这个故事当中来。你们知道这个事情的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吗？这个基督徒的服务员因着他的诚实，因着他不愿意偷盗而被周围的同事恨恶，远离排挤，最后他被老板开除了。是的，他被开除了。他因着信仰丢了他的工作，他因着诚实失业了，他因着顺服上帝而遭遇了事业的不顺。好，让我再来问一遍刚才我问过的问题，你觉得这个见证美吗？你觉得这个见证激励你吗？你觉得这个见证令你向往，觉得这就是荣耀神的方式，我就要这样来荣耀神吗？2000年来，这同样是一个千年之问和挣扎。就我们总是盼望第一种的结局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对不对？我们说那样是荣耀神的，那样是美的见证，我们喜欢那样的方式去荣耀神。但是我们很少盼望第二种结局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觉得那样不够羞辱神，我们那样觉得那样不太对。其实是因为我们不是想去荣耀神，我们内心深处只想荣耀自己。但是呢，你知道大多数人来讲，事儿可以这样做，话不能这样说，你不能点破嘛，我们就要用荣耀神当做借口来荣耀自己，这是我们几十年来操练好的轻车熟路的套路了。我们要说一些政治正确的话，属灵的套话，但是呢背地里要干一些自己的事儿，这表明我们内心深处荆棘太多，偶像林立，杂草丛生，于是主的道就怎么样，长不起来。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诱迷惑，各样的私欲把道给啊挤住了，主的道就被抛在角落当中。所以第三个警察就是问自己，不要轻易的放过自己。最后，唯有基督和他自己的道才能夺回我们的信。我一直觉得信仰当中有两个循环，一个是良性循环，一个是恶性循环。一个愿意相信的心，他会诚实的在主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肤浅，承认自己的杂乱，承认自己的刚硬，然后求主说，你来帮助我，你来对付我，你来暴露我，你也来更新我。意思是这种状态就是让自己的心对主的道怎么样，郑重起来，敏锐起来，用主的道来暴露自己， 通常第四种心田就会用这种方式不断的来栽培醒察提醒自己的心，他会为着自己生命当中有前三种状况的表现而怎么样忧伤痛悔，他会叩问自己反思自己内心的光景，而这一切的反思和叩问恰恰会让他的生命更加怎么样，更加成长，更加被塑造嘛。意思是他的信仰在这种状态下就处在一种良性循环当中，对不对？好，那么前三种状态呢，对主的道不郑重，不敏锐，不省察，不叩问。于是这种不省察、不敏锐、不叩问会让他的心变得更怎么样，更刚硬，更迟钝，更远离上帝。而更远离上帝会让他前三种的状态表现得更多，更多会让他的心更远离。你发现没有，这是一种什么呀，恶性循环。所以让我这样说，只有两种循环，要么是良性循环，要么是恶性循环，请问你是哪一种循环？所以不要仅仅问你是哪一种土地，要问你是哪一种循环。撒种的比喻在大声地告诉我们一个让我们接受不了的事实，就是我们的信仰常常肤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处在恶性循环当中。我们的信仰需要被打破，我们的信仰需要被更新，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事儿，而是整个体系。因为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都是两个体系，对不对？是需要扭转体系和根基。所以最后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警醒过来，不被震醒，那么上帝借先知以赛亚口中所发出的审判就会临到，对不对？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对外人讲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耶稣在这里几乎引用了旧约最难听的一段话，当年上帝呼召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对他说，要让以赛亚去对着那群刚硬悖逆无知的以色列人发预言，这是以赛亚的使命。发什么预言呢？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好多人不理解这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太难听了。以赛亚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翻译成撒种的比喻的话，就是你们这群刚硬悖逆无知可悲的百姓，你们就是前三种土地，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你们的本性就是如此，天生抗拒真理，你们一定不会悔改，你们就是那灭亡之子，你们就是前三种土地，翻译过来就是这个意思。哎，这个话说的太刺激了，对不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实在受不了这个刺激，于是只能把他给杀了。所以他们无法解决问题，但是可以解决掉提出问题的人。你知道吗？教会当中一位老姊妹听见以赛亚的这个话，有一次我讲完这篇道的时候，她这样回应，她说真的太可怕了，人要是在神面前落入到这样的光景当中，真的就太可怕，一点指望都没有了。感谢主，她真听懂了，这就是这段话要达到的效果。这段话让他产生了敬畏之心，让他产生了悔改，让他开始认真对待信仰，对不对？那么他就真听懂了这段话，这就是这段话的结果。神的话 让一个相信的人更郑重更敬畏起来，对不对？但是他会这段话会让不相信的人怎么样？刁难、责怪、嗤之以鼻，对不对？这段话就有这个果效，就会让相信的人更敬畏、更悔改、更郑重对信仰。这段话会让不相信的人更刚硬、更悖逆、更加责怪、刁难、嗤之以鼻。这段话会让好土地更好，坏土地更坏。因为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完撒种的比喻的时候，突然加了一句话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夺去。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讲完这个比喻加这句话？因为这就是对以赛亚书那段话的解释和回应，就是让好土地更好，让坏土地更坏。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让我这样说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刚硬，都有肤浅，都有杂乱，我们都有石头，都有荆棘，并且这个问题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处理不了，对不对？意思是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处理不了，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刚硬、我们心里的石头、我们的荆棘都带到主的面前，去省察，去被暴露，去省察，去悔改。因为那一位撒种的他可以耕耘土地，那一位撒种的可以把实心变成肉心，那一位撒种的可以焚烧荆棘。当他为你走上哥哥他路的时候，当他为你戴上荆棘冠冕的时候，当他为你进入石头的坟墓的时候，他为你心中的每一个刚硬、每一块石头、每一颗荆棘都付上了代价。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如何破心中的贼。谁能攻取人心呢？主的道能攻取人心，主的爱能够破心中的贼。而那个心中的贼就是我们自己的老旧人亚当里的肉体的生命，对不对？主的道能够夺回人心。愿这个比喻像大锤一样，像山呼海啸一样，排山倒海的向我们涌来，涌进我们的心田。阿门。仿佛从高天之上有大雷的声音穿透我们的心，不断的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撒种的比喻，耶稣讲完比喻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凡有耳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阿门。我们一同来祷告。